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 Sci-Fi 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我是 Sunny。 是啊，今个礼拜呢，哇，整武器的。啊，武器上的。咁但系咧，其实有几套骑呢嘢都唔知算唔算上嘅，一套系又啊，有一套好多星数嘅，叫做乜鬼嘢咧？嗰套啊，即系叫做 Future World 咁嘅嘢嘅，咁但系又唔系香港上喎，都唔知边度上喎，我连即系连外国都唔知边度上啊！佢无端端话28号星期一上画嘅咩戏嚟嘅咧？定系其实喺网上抌出嚟咧？我都唔知。咁但系的确系今个星期嘅作品，咁啊星啊多的是啊，有 James Franco 啦。有呢個啊，生化危機嘅 Mia 啦，劉玉玲都走唔甩，咁即係成集啊，啲都好勁啦，應該係咪？好多人㗎喎，你見到平時啲戲都冇咁多人做喎，復仇者啊，咁仲要咧，佢成套嘢扮曬 Max 咁嘅嘢，咁樣想同大家講啊，但係其實完全唔掂。咁跟住另外有一套咧，就一個喪屍片嚟，叫乜鬼？ 叫做咩？喪屍出籠殺屍殺血路。 即是香港戲名嚟嘅呢個。 是。 哦，咁佢係點啊？即係今個禮拜正上嘅。 是。 正上嘅。 三級嘅。 竟然。是。咁但係呢，嘩，又係即係又係流到真嘅，唔好意思嚇。咁但係都要講講㗎啦，插都要講㗎啦。咁唯有係得呢啲呀。咁係咪科幻係？係科幻，科幻爛片。 冇錯。 科幻好戲就冇呢，真係今個禮拜我唔敢講啦。咁當然亦都有一眾嘅電視劇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啦，亦都關於一啲科技上嘅突破嘅時候，咁假設有咁嘅科技突破，例如用網絡咁能夠去協助破案呢，咁如果連埋全部所有用緊手機嘅人啊，咁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係一個偵探嚟㗎喎，其實咁又有冇可能呢？咁有一套叫做乜鬼呀，叫做Witness of the Clown， 係咪即係係咩嘢？中文譯做咩？ 雲 端解密，或者佢係一個集體嘅智慧咁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仲犀利，即係用呢個電腦咧嚟有啲似呢個total recall 咁啊，即係入咗個夢度嘅。咁但係佢係再入人哋個夢嘅，咁其實佢係講嗰啲人發咗個夢之後咧，就唔想出翻嚟啊，即係太美好啦咁樣一個故事啊。咁嗰個叫做叫乜鬼啊？ 虛擬幻夢。 虛擬幻夢啦，咁啊叫做叫咩話？英文叫咩？Verfury 係嘛？咁上下即係發夢咁解啦，係其實即係 dream 咁解嘅啫。咁佢用咗第二個字。咁呢個就係之前啊咩 person in interest 個女主角做，咁都係一啲用高科技去達到咗一啲嘢嘅時候，咁到底會發生咩事咧？咁有啲嘢咁一陣都其實我唔係得幾個人嘅，因為我哋錄呢一 part， 其實我哋之前已經有錄過好多部分咁啊，芬芬啊、Peter 啊、Oscar 啊都會 join 我哋嘅，係啊。稍有時間，係啊，因為嗰啲我哋嘅預錄咗嘅，我哋而家補翻個煙草俾大家嘅啫。OK， 咁另外依咁嘅筆打去邊啊？乜筆打咪講咗咯？之前有交代過，而家係喺呢個美洲之旅啊，即係唔止係北啊南都去買。咁啊，應該佢依家係咪應該係多明尼加緊啊？我估係嘛？如果如無意外，係啦。咁都穿梭咗好多個地方嘅。咁係啊，咁呢個可以等佢翻嚟再同大家講下有啲見聞啦。咁啊，暫時就未嘅。咁都去幾個星期需要時間，係啦。好咁所以今個禮拜就未有啊，不打咁啊 ，Oscar 幫你講電影，咁都會講幾套戲啦。咁雖然嗰幾套戲未必係直接同呢個科幻有關，但我哋會引申到一啲討論啦，係啦。咁甚至乎我哋會介紹埋，即係而家到嚟一套咩再見 UFO 啊嘛。是我哋會講到咁遠嘅，未拍嘅大陸，人哋都未拍，係啦。咁點解我哋會有嘢講？係啊，點解我哋會講？因為其實呢個華富村 UFO 呢個話題即係呢一個題材，其實我哋都處理過嘅自己，係一陣會分享下到底呢樣嘢嗰個有啲咩可以講嘅咧？即係其實呢個題材，即係呢題當變成故事有咩可以講咧？我唔係講佢嗰套電影，講我哋覺得有啲咩可以講嘅，即係而係唔會離題啊。 因為其實而家就係好多時就係離題啊嘛，我哋今集講就好多古仔咧開咗個題啊，但其實又唔係講嗰樣嘢嘅，就咁樣，即係好 TVB 嘅真係。咁而家連西片都有呢個現象啦，好咁一陣逐套同大家慢慢講下啦，好嘛？ 係啦，咁啊，今個月啊，6月24號啊嘅都係禮拜日啦，咁就係、是、我哋呢個 Sci-Fi 全面睇嘅10周年聚會，係啦，咁咧就。應該咧都會可以喺翻呢個旺角啊，我哋嚇、啊、平時去開嗰個私人場地啦、啊， 基地啦、啊，基地啦、 啊，係啦，秘密基地嗰度玩翻晚咁啦，咁啊係啊，咁啊暫定就應該係呢個5點到呢個10點到嘅，係啊，暫定係呢個時間啦嚇，咁誒唔係話一定要5點到，咁我哋。但系我哋就5點就喺嗰度可以set 定場啊，或者嚇大家中意玩下 board game 啊，咁咪嚟玩下先咯嚇。咁、啊、我哋大約就會應該7點到就開始食嘢咁嘅，係啦。咁就大家嚇、啊、當然要夾翻嚇嗰晚嘅晚餐費啦嚇，咁、啊、之後可以大家自由課金嘅，係啦咁樣啦。 咪咁做乜嘢嘅啫？咁多個鐘喺度做咩嘅？ 咁其實又冇話特別做咩嘅，都係玩下，大家吹下水咁嘅啫嚇，交流下咁啦，或者係我哋可能都會招募一啲人手係幫下手做嘢啦，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咁啊。 唔係，即係其實咁嘅，今次咧就希望咧平時少嚟或者未嚟過嘅朋友嚟出嚟傾下偈，係咯。咁如果之前咁多次都未嚟過嘅，咁大家可以今次嚟一嚟啊，咁即係大家見下面都好，咁啊，傾下到底即係其實又唔係一定係講關事目事嘅，你中意講下啲你睇過嘅作品啊，你中意啲乜嘢嘢咁同大家分享。其實香港底就好難得有同好嘅，講真就係，即係大家身邊咧未必揾到啲即係真係即係同你真係咁中意嘅嘢咁嘅程度咧，就算啊嘛，即係可能睇戲或者咁總有 friend 會睇戲，咁但係佢哋睇完出嚟就係唔想傾噶啦嘛，即係嚇喺度睇完就睇完咯，咁多嘢講嘅你係。咁但系你想揾人傾下咧，都唔係咁易嚇。甚至你玩玩具咁啊，玩咪玩咯。你玩具精嘅咁煩嘅你咁嚇，咁啊即係難啲嘅。揾到人可以一齊傾偈咁啊。咁啊，相信聽到我哋節目嘅唔多唔少，即係某一個範疇都應該係有一定嘅心得嘅朋友啦，係啦。咁可以出嚟大家分享嚇。即係無論係作品嚇、產品嚇，或者啊，甚至乎你自己有一啲啊，你諗過一啲嘅概念咁，大家都可以傾喎。即係其實香港有冇得？即系冇得搞科幻嘅啦，咁搞我哋搞系其实点解唔得咧？ 系 出本书都好平嘅啫，讲真吓，即系大家冇谂到出本实体书系一件天咁难嘅事啊吓，出就唔难吓，卖或者同人去推广就贵啦 吓。 难 啲系， 唔系难啫，贵啊吓，即系你去摆晒档摊啊，有啲有路咁咪贵过你印本书咯，系咪？咁咯，系咪？或者你要搭飛機去第二度開個會咁嘅介紹俾人咁，咁咪錢啦呢啲係咪？本書又好平嘅啫，係啊。唔係，咁你唔諗住咁做，你出嚟做咩？係咪啊？即係大家唔好咁天真嚇，即係印本書就好易嘅啫，係啊。OK， 咁所以咧，其實除咗印本書咧，我哋都有諗到好多渠道嘅嚇。OK， 咁都我哋都想即係。招募下啫，大家有冇兴趣想一齐搞啲故事啊？或者甚至乎将做成一啲嘅故事出嚟啦，吓、啊、即系甚至乎，喂，组个话剧团都得噶，其实可以有好多方法噶，大家有冇谂过？系、啊，好嘅，咁啊出嚟倾下先，系啦，咁亦都可以搞游戏啊，出嚟玩搞游戏咁之后，我之前都有搞过，有倾过咁，系咯，咁啊，新年今个礼拜都会参加一个好另类嘅一个游戏嘅活动去，咁翻嚟就再同大家分享经验啦，好嘛？ 好 到時出到嚟我可以傾啦。哇！上次我玩過，喂咁喎，又唔同我哋諗嗰種玩法喎，又係點嘅咧？咁大家想知啊，要嚟啦。 嗯， 係啊。咁其實好多千奇百怪、唔同嘅範疇嘅勁人嘅，即係我哋聽眾入邊係啊。係咁，亦叫業內有參與嘅人嘅有嘅，唔係齋係觀眾，其實係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啦，我哋實質我哋啲聽眾都係唔多唔少有參與香港嘅創作行業噶嘛。都系唔少啊，即系做设计嘅就多啲事添啦，系咯，牵涉到真系电影或者其实都有，咁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出嚟倾下偈啦，好嘛？喂，咁不如数榜先啦，咁啊第一位 系死侍二啊，仲系， 哇，第一位仲系死侍二，咁啊都唔奇嘅，系咪？ 系啊， 咁啊，第二位。 咁有幾多場啦？問下先，有幾多場咧？剩翻今日嚟。 367嚟嘅。 我都仲保留367，哇！咁都好犀利。 冇咩其他大戲同佢冚啊嘛，你頂多。 唔係喎，但係其他戲嗰啲場次亦都唔係少喎，即係如果原來香港而家有咁多戲院咁多場嘅咩？ 如果計場數嘅話，應該都有成千幾場嘅。 咁犀利，好咁啊好啦，咁啊死侍啊，咁啊第二位 係呢個韓索羅星球大戰外傳，即係唔係咁慣叫佢呢個名字？ 嗯，即係Han Solo 啦，Han Solo 係 Star Wars Story。咁呢個東西又話唔掂嘅，唔掂都第二位，有幾多場咧？ 276場。 哦，即係都縮咗㗎啦。 系人气系少过死侍一半嘅。 哦，咁呢个预咗嘅，但系佢都仲赢到其他啊嘛。 咁因为其他嗰啲真系都几不济啊嘛。或者 哦，咁好，咁 冇咩兴趣咯，我觉得系。 系，咁我哋数落去啊，嗱呢两套大家都已经知噶啦，咁啊第三位啊， 哦，反拍拍同盟。 吓，呢套第三位 都有159场啊。 哦，咁样。OK， 好。 因为应该今个礼拜你话啲搞笑戏咧，其实就冇咩噶，系啊，系应该即系睇完死侍就睇呢套嘅，唯有。 即系冇大片嘅，其实基本上吓。 系啊系。 咁呢套都唔系新嘅，咁到底有啲咩新咧？咁第四有新未？ 未来杀机。 咁呢度算新啦，呢度就系啦。未来杀机啊，咁其实我哋好几集前讲过噶啦，不过我哋一阵咧。阿 Oscar 都會有佢一啲嘅新嘅意見，同埋我哋都會再裝啊，喂，再研究一下，喂，實在出咗嚟啦，又好奇怪，有好多人讚好喎、啊，咁點解咧？原來個上映版有一個位係同我哋睇嘅唔同嘅，係咩位咧？係啊，一點啊，應該話有兩點啊，應該咁講，有兩個 point 嚇、啊，係同我哋唔同嘅嗰兩點啊，大家自己諗下邊兩點啊 ？OK， 嗱一陣間我哋會講噶啦，講到嗰陣而家唔講住啊，賣個關子先。系咯，马仔想讲咩就啫？ 哦，唔系，啲场次其实佢多过反拍拍同盟， 系噶，几多啊？ 佢173场。 哦，即系场次佢多啲，但系出咗嚟个成绩就哦，即系略逊一筹啦，但系都算 O K 噶啦，因为我哋成讲都好差噶嘛。 系， 即系出咗嚟又唔系啲人反应咁差喎、啊，竟然我又真系。即係又超乎咗我哋想象喎，係 啊， 嗯，咁原來啊呢、這個啊小紅帽啊 Manda 咧，原來喺香港都有一定嘅叫座力嘅，發覺。 冇錯冇錯。咁、 嗯、 但係咧、我睇翻依家咧，呢、這個 HK Movie 6嗰個評分咧就得翻3.6啦。 哦，即係又跌翻啦 ，OK。 之前就 咩？先前有好多人讚噶嘛，係咯。 差唔多 哦，咁即系先前嗰啲可能系啲电影公司自己写落去啊， 有可能系啦。 嗯，咁我觉得即系对大众观众嚟讲，呢套戏嘅娱乐性就比较低嘅吓。如果当娱乐片睇咧，应该唔得嘅系。咁、 嗯、 但系你话当思想性得唔得咧？当文学睇又得唔得咧？咁似乎佢又未去到咁嘅高度，咁所以其实你都唔知道应该当得乜嘢睇系。咁啊。主要都是想看下啊，即系小红帽的性感演出嘅啫。我觉得其实很多观众嘅，咁但系呢样嘢原来喺电影版是俾到嘅，但系网上版就俾唔到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呢样嘢嘅，就记得入戏院啦，就 系 咁啦。好， 系第五位啊，某日某月啦。 哦， 汤儿嗰套啊， 即呢套都第五，咁呢度系中文片嚟嘅，系咯。 系啊。 嗯，好。即是咪新嘅呢？算唔算新嘅呢套？ 新， 即都系今日礼拜先上嘅啫。 系啊，正式公映系今个礼拜。 系、嗯，即之前系优先。O、okay, K， 好。系，咦？咁呢套系咪之前阿北打介绍过噶啦？系嘛？ 冇错。 嗯，咁大家可以听翻啊。O、okay, K， 今日礼拜唔讲呢套住啊，系咪？好，好，再下一位。 第六位《复仇者联盟三》啊，《无限之战》。 嗯。咁啊 ，keep 住都仲喺十位内嘅，系咯？有几多场咧？而家 都系113啊。 嗯，咦？咁佢算缩得快嘅喎， 系算快嘅，其实 算唔算缩得快咧？嗯， 一个月咯，做咗吓。 嗯，即系差唔多啦，即系都系睇到嘅人都睇咗啦，系咪？都系嗯，个长尾效应就唔系好长尾啦。 我諗可能都係因為有死侍有 Han Solo 咁樣就冚得快啲囉。 即點會呢，其實呢兩套你照嘅論聲勢同咩都唔差好遠喎，理論上啦。係。嗯。係啊 ,Han Solo 我直情冇聲勢啦，都冇做過宣傳啦，直情。即應該係死得好直添啱㗎嘛。咁但係都唔係喎，即係睇嚟香港又係囉，奇怪地佢都有一定嘅票房。係囉。雖然都唔係話好㗎，唔係話好啊，即但冇死到囉。 但我見佢依家都仲 keep 住賣廣告囉。 边个啊？ Han Solo。 唔系，咁你嗰啲系 regular 嘅广告，我讲过好多次啦。嗰啲唔系，即系佢冇将佢搞成一个 event 啊。 系。 吓，呢个唔系一个 event 嚟嘅，系即系如果你要推到套戏好 hit 咧，就要将佢做成系一个 event 啊，就唔系一个戏上画啦，系一个盛事嚟嘅，系一个城中嘅盛事嚟嘅。吓，即系睇戏就唔使讲噶啦，必定要噶啦，吓，仲要睇十次噶啦，嗰只啊， 系， 即系好似黑炮咁咯。咁你咪叫做到咯，咁同埋你係佢推咗好多即係活動㗎嘛，即係佢唔係就到戲上畫，咁呢個邊度有啫？一啲都冇做到，係全球都冇做到嘛。Han Solo 唔係話淨係香港冇嘛，北美都其實冇做過任何活動㗎。咁就係上畫就上畫。咁如果以上畫就上畫呢，而家真係連細片都會死㗎咁樣。係。即係一般戲都會死㗎，你唔做宣傳係啊。咁但係佢竟然唔死囉，係唔知點解係。咁但係可能真係星線個袋有返咁上下厚啊。唯有系咁讲啦。好，咁啊，仲有冇再数落？ 嗯，有冇新啊？其实 嗱，你数埋个榜啫。 好啊，第七啦，咁啊，《尖仓物语》。 《尖仓物语》都系旧啦，系啊。 系啦。 嗯。 咁第八就呢个《当祈祷落幕时》。 系。O K。 吓。咁啊，第九咧就系、是《中英加一号》。 诶，呢套系新喎。 嗯。 咁呢套係科幻片嚟嘅咩？咁啊，如果你時空跳到2019年，咁算唔算咧？即係超越咗幾個月度啦，係啊，算唔算 快咗幾個月？ 算唔算係未來啦？ 咁至少佢拍嗰陣時都未去到2019啦。 唔係咁電影咧，好多時佢拍嗰陣都未去到嘅，但係通常咧，佢係會用上畫嗰個年份做現代嘅，好多時都。咁但係佢呢度就唔知點解再跳遠咗啊！咁可能佢預期上畫係2019啦，有機會嗰時。咁啊，呢個係我哋嘅解釋啦嚇。咁啊，所以其實就冇嘅，就唔係未來嘅，唔係十年嚟嘅。咁到底係咩回事？我哋一陣成會講好耐添啊嚇。咁到底呢套係黃絲定藍絲，定係第啲顏色嘅咧？定係彩虹咧？嚇嚇，即係嚟緊又彩虹節啦嘛，即係彩虹節啊，知咩啦嚇？啊，到底乜嘢嚟嘅咧？咁一陣講啦嚇，我哋會講下嘅。嚇，即係呢個都刮翻科幻線咩？唔關，不過即係係一個。但呢個關我哋香港事啊嘛，係咯，同埋香港而家嘅電影一個，即係你擺位嘅問題啊，我哋會講，係啊，即係到底電影係以你嘅導演想講嘅嘢為一個定位啊，定係你係 aim 嗰啲觀眾想睇嘅做一個定位咧？咁我哋會講到呢啲嘅陣，好嘛？咁一陣都交翻俾阿 Oscar 嗰邊睇啦，唔係我哋會一齊講嘅，就我哋會一齊講 ，OK， 一陣先講呢個。 是加第十呢、這个影画中二病也想谈恋爱 ,Pick on me 啊。 但这个是动画来的是不 是没错。 是啊。 但这个等阿Sunny说。 是。那这套就是本身是这个动画这样然之后现在是剧场版但其实动画版都很久之前我记得应该都可能有四年前不知止不止添。 嗯。 啊那其實斷斷續續都有啲劇場版出下咁嘅，係啦，咁就如果有睇開嘅就會跟住睇噶嚇，不過我都未得閒睇呢套。 唔係咁你冇介紹過呢套嘢係講咩嘅？ 哦，咁呢套其實佢就係、是、講呢、這個男女主角佢哋都係有呢個中二病嘅，不過男主角就個中二病已經係過去式咁樣咁啦，但係個女主角就依然都係。 佢男主角就唔想人知道佢係中意呢啲動漫嘢咁樣嘅。 唔係，佢唔只係中意動漫嘢咁簡單啊！佢係即係中意動漫嘢嘅，我哋叫佢宅啦。如果中二病嘅話，就直情咧係會喺日常嘅平常狀態都係好似 cosplay 緊咁啦 如果要簡單解 釋，即係佢會用一啲魔法咁嘅術語啊，啲咩咁樣去敘述，即係現實世界啦、啊。簡單講，咁其實都唔係爭遠嘅，即係有好多即係動漫迷啊，香港都係黐線㗎嘛，係咁啊。咁但係個男咧就唔想承認呢樣嘢，佢唔想知道呢樣嘢。咁但係佢遇上一個女咧，佢就超級中二病嘅。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咁其實係一個愛情故事咁嘅嘢啦。咁佢就唔係嗰啲超常嘅，即係唔係講我哋走咗異世界啊嘅打，唔係嘅，其實反而係講翻一啲即係起碼呢個故事係一個現實可以發生到下嘅一個故事啦。係。 但是佢都會有好多超現實嘅畫面出現嘅，但係其實嗰啲都係佢哋嘅， 唔係佢哋自己幻想妄想出嚟噶嘛，因為即係唐吉柯德啫，個風車冇變怪獸嘅，實質係你當係咁啦。咁佢唔係話講佢即係去咗個現個超，即係去咗個異世界咩？唔係嘅，其實冇嘅，喺現實世界發生嘅，係可以話喺校園愛情故事嚟嘅，可以講。咁呢個都有一定程度嘅擁躉啦，咁所以呢個劇場版就到而家都有做，繼續有啊，有興趣追開埋去睇啊 ，OK。咁但係呢個得幾多場咧？想問下。 呢個得25場。 我都有25場啊，咁啊唔係得㗎啦，都好多㗎啦，而家套動畫嚟講。 咁啊係，都幾多㗎算係。 有時得2場嘅啫嘛，你都知有啲大佬。 咁未至於嘅，呢套嘢都 OK 嘅應該。 你講係每一日喎、哦，唔係講 total 喎、哦，每一日有25場喎、哦，算唔少噶啦，好，咁啊都係係咪新影啊嗰啲買翻嚟噶，係嘛？之類啊，係啦，好，咁啊擁躉就睇啦，咁好，有冇下一位？ 11啦，幸福路上。 哦，咩嚟嘅？因為我已經超出咗第10位咯，有冇啲新嘅？呢啲係新嘅。 应该系咪新嘅？ 咩戏嚟先？西片啦、啊，中文片啦、啊，日本片啦、啊，印度片啦、 啊，台湾、 啊、台湾片 ，OK， 啊动画 系啊， 哦咁使唔使介绍下咧？什么东西嚟、啊？ 呢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应该 Oscar 上个礼拜好似系有讲噶嘛？呢套我记得。 哦， 系啊系， 即系佢上个礼拜睇咗噶啦，已经讲咗噶啦。 咁就係、講嗰個女主角就係喺呢個台灣一路長大嘅故事嚟嘅、一個成長故事咁。咁、佢就有講個女仔啦，但係你除咗講個女仔之外，亦都睇到嗰個台灣嘅變遷，由佢細個到長大，係啦咁樣。 即係人哋就識得玩本土啦，係咪？ 是啊是啊，我都觉得 即人哋整个 game 出嚟、恐怖嘅鬼嘅，人哋都懂得系反映翻台湾嘅历史啦，即系反校啦，我讲紧吓，即人哋唔系纯粹系净系抌个嘢 commercial， 人哋背后都系有啲嘢啦，有啲即系有啲内容啦，咁啦，咁啊听讲呢个反校都嚟紧会有，系咪会拍乜嘢？系电视嘅电影啊，哦， 应该系啦， 咁一定系鬼故嚟噶啦，系咪？ 咁應該係嘅。 咁佢就話嗰時嘅即係個背景就係講嗰時有啲白色恐怖㗎嘛，即係咪？即係當然呢個白色恐怖可能佢已經過去咗啦，喺佢呢個故事發生嘅時代，一個即係佢再遇返嗰個時代嘅一啲怪嘢，咪定係佢發生喺嗰個時代㗎？ 應該都係嗰個時代嘅。 哦，佢發生時間係嗰，即係佢唔係發生喺現代，跟住啲鬼係嗰個時代，係直情佢發生都係嗰個舊嘅時代。係 啦， 係 啊。 咁就話當時就係有任何關於即係大陸啊嗰啲嘢啊，如果你有同內地嘅親戚朋友聯絡啊，咁竟然係會俾佢哋嗰時啲好似秘密警察咁嚟去捉同埋對付啊嘛。咁呢個喺台灣係真正歷史嚟喎，咁佢竟然擺咗落去裏邊玩，咁同埋你聽落淨唔好話係鬼啊，就係呢樣嘢已經夠恐怖。係。咁呢個遊戲本身都驚，即係好多鬼佬玩都覺得好驚為天人，咁啊係咯，咁啊到時如果拍真人電影啊，大家要睇下。好，咁有冇啲新係？ 係講多兩句，同埋即係佢玩嗰啲元素咧，譬如嗰啲鬼嗰啲元素啊，就好台灣或者係好中式咁啦嚇，咁所以就你外國人咧睇咧就完全同佢哋睇嗰啲嘢係完全唔同。 咁但係會唔會似日本呢？又攣咗精子出嚟咁？ 比較似啲囉，即係相對。 哦，咁如果係咁，咁你都係日系啫。咁同外國當然唔同啦。咁但係會唔會 即係誤以為佢睇緊日本鬼戲嗰啲咁嘅感覺。 嗯，我哋睇就唔會咯，因為我哋分得到嘛，但係佢哋 哦，即係佢唔同嘅，即係佢都唔係玩日本鬼嗰只玩法嘅。 嚇嚇嚇！佢都有很多奇怪嘢。 Okay, 好，即係比較即係點啊？即係中國人啲係嘛？即係通靈少女啲嗰啲嘅。嗯，咦咁就特別囉，咁呢啲咪叫文化特色囉，即係唔係話人哋日本咁拍你又照抄，甚至搵埋個日本導演嚟拍，咁就叫做好叻叻，係咪你拍咗出嚟咪係一套精子直奇囉，係咪咁，即係如果你可以搵到自己一啲嘅文化風格，咁自己嘅地方嘅傳說，係咪一啲 urban legend 或者一啲嘢，咁難道我哋冇嘅咩？咁明明我哋都有好多㗎喎，咁你UFO 都出現過喺我哋嘅屋村啦，係咪華富村咁。咁當然嚟緊係有人拍啦，咁但係拍咗出嚟其實係唔係真係講嗰件事實你嗰個問題啦，咁你一陣會講㗎啦 ,ok。嗯，好，仲有冇啲新上嘅戲喺下邊嘅？ 嗯，應該新上嘅差 唔多。 如果有一套叫做《風騷小男人》咯，韓國戲， 咩嚟？ 韓國戲， 韓國咯， 咩嚟 噶？ 即係講啲 哦，李炳憲噶， 但係做導演嘅，係編劇嚇導演嘅，係咯， 咁奇怪？ 係啊， 咁但係呢套係咩？係搞笑片嚟嘅， 啲男女嗰啲兩夫妻嗰啲咁樣偷食啊，啲咁嘅搞笑嗰啲應該。 哦，即係又唔係 十三而一排。 哦 ，OK。咁樣 係派有套日本嘅就五十次初吻咯。 哦，排喺第幾位啊？ 十四。 呢個啱啱排十四。 O K， 唔識喎，咩人做嘅？ 呢個係山田孝之同埋阿長澤正美做嘅。 喂，咁啊升就大嘅喎。 係。但係個古仔應該係翻炒翻之前嗰、那個西邊，我唔記得咩名喎，係咁個女仔每一日都要失憶嗰套。 哦，又玩呢啲， 即系每一日都要追一次条女嗰度。 嗯嗯嗯 ，OK， 又系呢啲， 系啊，佢应该系唔知系咪买咗版权咧？应该， 哦，咁唔奇，日本就买版权，但系佢唔话俾你知噶嘛，会 系 吓，系咯，中国人中意唔买版权，但系大大声话俾你知噶嘛， 吓， 嗯， 如果我睇翻呢个 Wiki 咧，佢呢套即係佢翻拍呢套原本嗰套就叫每天愛你第一次。 每天愛你第一次係咪？ 係啦。 嗯。 咁就04年 嘅。咁如果之前話每一日都會失憶，咁唔係啊，邊個都做過咩？嗰時日劇啊，邊位過啊？即係話佢偵探嚟嘅呢，個女。 我訂上今日字啊。 系咯系咯系咯，咩定上今日止啊嘛，系咯，咩新垣结衣度噶嘛，我成日仲话佢点解嗰个眼镜成日夹住嗰个假发咁啊，好难戴咯，我成日咁讲嘅， 系啊， 因为佢戴住个假发咁啊，个头发好假噶嘛，咁因为咪又系讲嘅，每一日都会就会清除咗之前嘅记忆噶嘛，第二朝醒翻就唔记得咗发生过咩事，不过嗰个就系一个变咗一个侦探故事咁样包装咯，系咯。但佢每一次都係嗰個男女重新識過一次咁，都係咁嘅， 都係溝女喎，我同大 佬。其實都係愛情線好重，話就話查案啊。咁但係佢的確有查案嘅，有係咯， 喺查案度溝佢啊嘛，因為係 嚇咁樣啦。咁都係有啲類似嘅題材啦。咁但係就似乎都唔係話對香港觀眾太有共鳴啦，呢、這、一個咁嘅嘢。 嗰陣時啊，古天樂嗰套咪有失力界女王。 嗯，边个失忆先？系个界女王失忆啊，定啲女失忆先？ 嗰时阿应采儿做啊，我唔记得啊，因为我冇睇嗰套嘢其实。 唔系即系条女搞完唔记得咗你系一流噶嘛？三个人讲点会系仲会再沟佢咧？喂，仲沟咪沟过咯，咪搞过咯 ，one night stand 咁好啊，系咪？第日喺街见翻大家唔识，冇所谓噶，系嘛？中意咪沟多次又搞多次咯，一流、啊。唔鍾意聽日同我第二個啦嘛，啱唔啱啊？呢個先符合香港嗰個設定㗎嘛，做咩日日真係溝過佢啫？係咪？ 唔同 個女唔會厭，你會厭㗎嘛，個 point 係。 咪调翻转个男咯，唔记得咗呀，呢个先似即系先符合香港个设定啊。即其实佢唔系专登嘅，佢唔系花心，佢个病嚟嘅，佢每日都会唔记得咗佢嘅，所以佢咪日日换女咯，几合理啊，系咪？会唔会咁样啱香港啲咧？喂，系咯，嗯 ，OK， 喂，咁数完未？ 因为数完就差唔多期嗰啲。 嗯，好，咁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跟住嚟我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喂，好啦，咁啊，两套神嘢，唔系神剧啊，唔系神片啊，神嘢啊，系咁形容得啊，即系唔方好睇啊，系嘛咁啊？唉、哎，好神系咩嚟啊？得新年讲下咩叫咩名啊？咁啊，两套一齐讲都得噶啦。 系， 唉、哎，我哋都平衡讲冇闷啊，反而唉，逐套讲闷真大家啊！介绍咗先，边两套？今个礼拜。 今个礼拜咁、啊、就有套叫《未来世界》（Future World）， 系啦，佢就咁直译嘅咋嘛，《未来世界》咁啊。 因为应该冇一个正式嘅中文译名啊，我谂，至少香港应该冇啦。 唔、哦、系，因为其实佢唔系香港上，亦都唔知边度上。总之佢无端端就话28号星期一都推出嘅。咁佢但系佢又唔系 HBO， 又唔系 Netflix 嚟嘅，咁佢无端端话有套咁嘅戏，咁呢套在边度上啊？喺边度上先？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咁但係就上咗嘅 ,ok, 即係喺世界上嘅上咗嘅 ,ok, 咁所以香港都唔会上㗎啦，照计因为睇过嘅朋友都闹到爆。咁但係呢一套呢，你睇个画头嘅都知道都唔好好睇呀，但係你以为佢好斩咩？但其实佢都 Max 咁㗎喎，你话佢 budget 细咩？好多星㗎喎，咁就介绍呀。 嗯，咁有啊 ,James Fan。 咁马仔都讲得㗎，冇所谓㗎，一齐讲。 係。咁同埋呢个阿 Mia。 边个啊？边个 ？Mia， 即系呢个《生化危机》个女主角。 啊，《生化危机》个女主角啦，吓，又话 James Franco 啦，即系之前做乜嘢噶 ？James Franco。我又惊大家都唔记得啦，一排唔见又唔记得边个嚟啊嘛 ？James Franco 下水嚟嘅。James Franco 上一次做咗乜嘢咧？马仔记唔记得？ 上一次，系咪 系咪金石金正恩啊？啊，刺杀金正恩啊嘛？ 系啊， 已经系上一次啊嘛？死咯！几耐之前嘅事？ 2014年 系嘛？即系而家都唔系嗰个总统啦，而家系嘛？而家都转咗 Donald Trump 啦，嚟紧又同佢吓见面啦吓。嗰、 嗯、 时都仲奥巴马系嘛？ 系 仲话咩？美国如果够胆上话就恐怖袭击啊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即刻唔敢，即刻摆上网唔够胆戏院做啊！ 系啊，但系香港就有戏院做嘅，竟然 系。 我怀疑唔系，我怀疑北韩嘅真系院有做喎，大佬调翻转， 韩都系， 仲有金正恩出嚟借票啊，金正恩本人出嚟借票啊，系好多谢大家咁支持我呢套电影，佢仲话俾人听系佢拍嘅添，可能啊， 咁样， 系， 可能系 。嗰啲但系咪觉得套戏好搞笑咧？其实有时呢啲嘢系咁噶嘛，你咁样反而可以打到完场噶嘛。 定係咩嘛，其實個結尾嗰度係佢有個北韓版本啊，佢自己拍返啊。 咪佢自己演返金正恩啊。 搞返。 包頭係佢嚟㗎喎，搞返笑喎，等等人睇得開心啲啊。 有個片尾喺度爆完之後冇死佢陣出嚟啊。 或者係陳冠仁㗎嘛。或者陳冠仁都得。原場曲係呢個咩咩北韓咩海闊天空啊。 咁樣。 係咪平壤海嘅天空啊！ 再有套戏一呢套咗啊，刘玉玲啊， 系真系有啊，唔系讲笑。头先我哋乱噏，冇金正恩，冇陈焕仁，但系真系有刘玉玲啊， 系 边有啊 ？OK， 呢度 Future World 真系有刘玉玲啊， 系啊， 系 张海报以为啊 James Franco 系主角添，仲要 哦，你睇个画头都以为系嘅，系。唔係你睇個畫頭咧，就估阿 Mia 反而應該出得少，出得出客串，但佢又唔係喎，佢又半套戲後半都喺度喎， 基本上都喺度。 係啊，反而出得最少，竟然係 James Franco 自己喎。咁 James Franco 到底今次係除咗有叫做我覺得算客串嘅啫，佢個演出，但佢其實係咩嘅咧？做咩嘅咧？ 有份做導演喎，今次。 唔係佢直情係導演同編劇嚟嘅。 係啊， 奇怪，係啊， 啊、即唔係唯一啦，即佢有幾個人㗎啦，咁咁即係佢嘅作品嚟㗎喎，咁但係死啦，呢度係咩戲嚟㗎 ？Mad Max 又唔係 Mad Max， 但係佢又無端端 Mad Max 就算啦，佢點解無端又有個女機械人？即女機械人意思即係人樣咁，但係佢話係女機械人嗰啲啊？係 係 明明係普通人咁啊，點解佢話係女機械人嗰啲咧？咁乜個題材係乜嘢啊，大佬？咁、啊、跟住阿 Mia 又賣藥嘅。即係買啲即係興奮劑啊，算唔算咧？即係總之拍咗就唔 係話藥啦，仲有啲 唔識痛啦，係咯，即係打唔識痛啦之類啦。咁其實好雜下嘅喎，其實個即係冇乜主題嘅，可以講嚇。咁同埋你以為咁 map 咁啊，應該好睇啊，又唔好睇啊？你覺得佢咧去咗淺水灣同啲石澳拍咁樣嘅咧？你覺得好似喺沙灘度好開心開 P 咁嘅？你覺得似？ 即 係 唔係佢講到話即係沒曬咁，但係佢哋。又開雞竇，又揸電單車周圍去，又唔缺糧喎，又冇話缺水喎，就係、 是、其實 Mad Max 入面佢哋都係有呢啲嘢，但係佢會講咧就是、哦點解佢有電嘅？原來佢揾啲人喺度發電啊！佢哋同埋有提及就係佢哋要打去搶嗰啲即係嗰啲油啊嗰啲嘢噶嘛。咁但係呢度 資源要搶啊，係 咯。呢度咧你就覺得佢亂係亂嘅，啲人打嚟都係嘅，但係你覺得佢缺乏咩？佢好似又唔係好缺乏嘅，我覺得。佢話咯，但你拍咗出嚟又唔覺嘅。 即係其實我個人嘅感覺嚟講咧，佢反而咧係、比較似呢個 Fallout 啊。點解咧？因為 Fallout 即係個 game。 係啊係啊，因為咧佢喺個遊戲世界咧，如果你正常嚟玩嘅話咧，你係唔會缺水缺糧嘅。即係你玩普通模式，佢唔會因為係咯遊戲嚟啊嘛，佢唔。冇呢啲設定嘅時候咧，咁你基本上係頂多係缺槍缺子彈嘅啫。啊，佢呢套戲就係咁啦，即係 嗱，當然啦，你睇《北斗之拳》嗰陣，你都唔會問，或者睇《西遊記》都唔會問嘅。咁佢哋要橫渡成個沙漠，佢哋食乜飲乜嘅咧？係咪飲翻少啲料咧？咁佢冇講嘅呢個，即係一般古仔都亦或者冇講。咁但係如果即係但係你一般冒險故事，因為佢唔係強調嗰個世界係荒涼啊嘛。咁如果你好似 Mad Max 咁呢種世界講荒涼嘅，咁你唔多唔少你又要講下到底佢即係點荒涼法先？咁你話嗰個互相搶奪嗰啲嘢到底係乜嘢先咁？咁你都要講下㗎，係嘛？咁但係佢呢度似乎佢又唔係喎，佢搶啲嘢全部都已經係喺生存條件以上嘅嘢嚟嘅，即係包括乜嘢呢？就係咪一啲藥啊，可以醫翻啲即係佢哋嗰時啊，可能佢反而係欠缺咗啲藥物啦嚇，咁啊。即係其實醫病嘅藥咁啦，係咯。 即 係 其 實咁啊， 可能係啲感冒藥嚟嘅真係嚇。 咪嗰個我唔知係咩藥，佢冇講嘅，佢嗰個咩病嚟？佢有冇講過咧？ 你冇 佢冇講過咧？ 應該冇啦，我又唔覺有啦。 好似有講話咩紅咩唔知咩症，我唔記得咗 啦。總之都唔係啲好一般病嚟嘅，都咁但係總之就但係唔知點解 Mia 就有嗰啲藥嘅嚇。咁 Mia 製藥噶嘛，即係製毒噶嘛，係咯嚇。係製毒啊，製埋藥啦嚇，即係 好奇怪咁。照計你都要知係咩嘢事咁先至要去揾藥㗎咁、但係即係佢又冇去診症過㗎喎，照正常嚟講下咁 是但啦，其實呢度你咪即係啲武俠片總之揾到天山雪蓮乜都醫好㗎嗰啲啦 咁啊、嗯、直情係呀 咪佢口噏話咩病嘅好似有講呢套嘢真如果你客串返又係劉玉玲我覺得係 哦，佢好客串， 佢系最客串，系做乜嘅咧？系咪做呢、這个华生医生啊？就系嘛？ 唔系呢度做老母啊？做 吓、啊？做老母啊？ 系个咩个王子个老母啊？嗰、那个主角叫王子啊？唔系咩？ 啊，个老母系嘛？但系点解个哥系嗰、那个老母系中国人嚟嘅？ 系啊，唔知点解会咁嘅。 嗯、啊，即系跨种族个可以生仔生到，但系其实佢都唔好生嘅、啊。 可能执翻嚟嘅啫。 系嘛？定系 Milton 啊，又系咪中咗辐射啊？系， 都唔出奇 啊。系咯，即系其实本来人类应该即系单一祖先嘅话，咁点解会变咗咁多种族出嚟嘅？其实当年都系中咗辐射啊嘛。所以有个仔系白人，有个仔系唐人，跟住有个仔系唔知黑人咁啊，唔知点解会咁嘅。原来濑咗嘢异变出嚟嘅吓。 咁啊，唔知啊。 唔知啊，系啦。即係佢都冇點交代啦，咁但係最奇怪咧就係嗰個所謂女機械人啊，是什麼嚟啊，大佬？ 嚇！ 唔知咩事喎，開頭好似好流咁，臨尾又講到咁勁。 嗱，佢好緊要啊，因為佢成件事咧係由嗰個女機人即係好似敘述咁講嘅，咁你以為好緊要啊？女機人係嘛？佢又話咩？人類係有咗佢哋即呢機人之後嘅，即係當咗第一個人造嘅神咁樣噶嘛，講到好緊要。咁、但係呢度又有幾緊要咧？呢度由初嚟講係咪啊 ？Jim Strangle 就係要揾一開頭就揾到呢個女機人啦，又唔知做咩又剝曬衫嘅，開頭唔知做乜嘅。 我知就剪走咗出去，唔知做咩企喺度。 又唔 跟住佢冇著衫企喺度，唔知做咩發呆咁樣。跟住阿 Jim Strangle 又 唔係啊？佢成日話佢自己係即係成日冇成日佢即係沉睡咗噶嘛。 係。 佢就唔知阿詹姆斯可以整翻醒佢咁嘅啫嘛，但佢又唔知点解唔着衫企喺度嘅，唔知佢做咩。 唔系啊，但明明佢有个仓系应该，如果佢自己沉水嗰阵入边咧，佢自己走出去企喺度。 唔知啊，你问佢啊。 闷得滞咁企喺出边 啊？唔知道，系咯，即系总之有亲机械人，啲机械人开出场一定唔着衫嘅啫，呢啲系 Terminator 定律嚟噶嘛。系咯，同埋好奇怪就系佢条颈咧，无端端伸块 chip 出嚟咁我块 memory card 咁嘅。 但佢又唔使插落去嘅喎， 唔需要做咩嘅系。 佢但系佢嗰个攞执咗架对讲机咁嘅嘢，落命令俾佢嗰度，有前边嗰个头嗰度又好似有个嘢可以插落条颈度，但又唔叫佢插落去。 系啊，唔需要做乜差嘅。咁总之嗰啲所谓机械人又唔系生化，我虽然佢系生化机人嚟噶嘛，即系其实佢系即系人咁嘅啫，又唔系喎，又真系机器嚟喎里边。 即系有电线咯。 啊，真系即系电脑其入咁啊，解开里边其实。是啲電子即原子粒收音機咁嘅構造啊。 跟住最好笑佢嗰個對講機咁嘅攞打嚿嘢呢、有距離限制嘅好似越近啲嗌就好似聽話啲遠啲嗌又唔聽話越咁樣走。 收唔到啊。 係啦喺度走嘅佢遠咗一叫佢就越走嘅。 阿崩叫狗啊越叫越走啊。 哦，系啊， 佢自己有自由意志去反抗喎，唔知乜后尾啊，明明开头系叫佢捉多个男仔噶嘛，系咯， 跟住佢，我就系开头感觉上好似近叫咧，佢就听佢话，一远叫佢就越叫越走。 我谂唔关事，不过佢表达到变咗咁啫。系，总之冇呢头嘅，即系我唔知佢想讲咩嘅，吓，咁啊最尾又话嗰个女又话咩多谢嗰个男仔咩啊，等佢可以搵到佢嘅灵魂啊，咁即系原来做咩？原来搞咧。 系咯， 中意咗整机一条女咯， 吓，即系原来个机械人识得搞 less 就系揾到佢嘅灵魂啫，真系好嘢啫。 拗晒， 喺度讲话同嗰个 less 嗰个搞完一晚，话咩感觉好唔同啊嘛？个机械人唔系讲啊， 有咩感觉咧？会有 唔知喎，同仔搞唔同，因为之前可能 Jim Franco 揾佢就系咁接 job 都系接仔啊， 做鸡啊， 未试系啊，做鸡未试过接女啊。 咁有咩唔同咧？对个机械人嚟讲，其实有咩感觉咧？ 问佢先知咁样。 我谂个机械人唔会有感觉噶，应该系。 唔知我整咗咪有啊？ 唔系你系虚拟有虚拟嘅啫，你主要都系 serve 个客啫嘛。吓，即系俾反应都系假反应嚟嘅啫，系嘛？即系我唔知啦，因为佢成系机械嚟嘅，机器啊，佢唔系讲系生化嗰啲啊，大佬，唔系讲紧系Blade Runner 里边嗰啲鸡啊，咁嗰啲其实系人嚟噶嘛。 系啊， 呢个 DNA 改造出嚟嘅人啫，嗰啲所谓机械，佢唔系机械嚟噶嘛？咁但系你呢啲真系机器嚟噶，大佬，系咯、啊？系 anyway 啦，佢中意啦，系，我觉得呢啲系啲连 concept 都好低嘅，好渣嘅啲科幻故事，系。佢讲啲嘢已经系唔系老生常谈，系好 out 低嘅一啲嘅题材啊，全部，佢就将佢全部挤埋一套戏，唉。 但系都唔系最大问题，最大问题佢想套戏系表达咩主题？ 我初以为佢啊会唔会打咧有埋丧尸嘅， 夹埋嗰套丧尸出嚟啦， 夹埋丧尸都得嘅，其实佢咁垃圾有咩所谓啫？打埋机械人，打埋丧尸吓， 嗰啲嗱嗱嗱下度咪有似蛋丧尸 嘅，又似打丧尸嗰度嘛，嗰个群兽嗰度 系咯， 系啊。 咁加埋丧尸咧，又讲埋有病毒啊，不如好嘛？唔系，因为大家知唔知而家内地啊，成日都系咁嘅，啲动画就系讲呢啲咁嘅题材，都唔知讲乜嘅，乜嘢都捞晒落去，吓一套嘢有十套戏嘅元素，咁好睇咩？不过或者系嗰个华尔街讲得啱嘅，即其实就系求其搵个题材系人都识吓，求其搵啲导演系人都识，咁啊得咯，咁啊 啲星牛系人都识嘅。 系啲星又系人都识，咁咪求其揾咯，咪有人拱钱落嚟拍噶啦，系啊，就系咁咯。 唉，我唔知啊。咁呢度可能 James Franco 都係用同一招啦，係咪嗱？咁我啲星啊嘛，人都識啊，係嘛？嗱啲題材咪即係嗱，呢個嗱未來戰士啊，再加咩咩就係嘛，係咯嚇。咁啊，咁佢冇加多幾套嘅，係咯，其實可以加多幾套嘅。 你整翻場阿 Mila 打喪屍喎？ 係啊，應該啊，係咪你揾得阿 Mila 應該有喪屍啊？係你 sell 中國嗰班人一定會啊，再加古惑仔啊，應該係嘛？咪佢呢度都古惑仔噶，佢哋成班咪古惑仔咯。仲唔系唔同嘅集團咁就古惑仔咯，系嘛？ 有冇叫阿劉玲啊？咩劈友啊？我奇怪。 劉玲劈友點解咧？ 嚇，坐翻日本都真係劈下啊嘛。 係咯，唔係做翻星神女探俏嬌蛙咩揾佢啊？ 唔似啊，超標咁啊，或者 超標啊，或者做呢個 Doctor Watson 都冇所謂嘅。Anyway 啦，係啦，即係總之都係垃圾嚟嘅，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呢啲係啲。即係其實你話佢冇錢拍咩？又唔係嘅喎，佢都好多人下嘅喎。 係 囉、啊。都好多人走嚟走去嘅喎，唔係窮嘅喎，你見到佢。咁啊，點解啲咩嘢劇本乜嘢嘢嚟㗎？咁、你 James Franco 係啲咁渣嘅人嚟嘅咩？又唔係㗎，咁點解會？我都唔好知啊。 嗯。唔知咩事啊？呢套真係。 系啦，唔知咩事啊！即系咁样搞完一大轮，原来又唔系正式，即系喺即系北美系公映咁，即系都唔知点样发布发嘅，我哋都唔好了解吓。系因为正常系唔会星期一上画嘅，任何地方都系星期一唔会系上画一日嚟嘅。咁到底佢其实喺边度做嘅，大佬喺啲咩院度播啊？吓，定系 stick to video 啊？定点啊？ 唔知啊， 好正。 我就咁见到佢呢度系。Google 嗰度寫咧，佢上映時間係2018年五月廿五喺美國嘅，咁但係又冇話北美定南美定咩，唔知啊。 唔好理佢啦，係唔係係28號嘅佢寫？ Okay. 你唔好信嗰陣，你自己睇翻 Wiki 啊。 係。 你睇翻 Wiki 佢點講啊？係28號星期一嘅，唔知點解嘅，好奇怪。咁。咁 anyway 啦，總之呢套都係唔係正常嘅嘢咁啊，係咯，但係又做咗咁，其實網上全部有得睇啊呢套嘢。咁啊，大家有興趣睇下一套，哇，連 B 級片都不如嘅，溝片又唔係咁咩嚟咁，係咯，但又唔係細製作嚟嘅，唔係 cheap 戲嚟嘅，咁點解會搞成咁嘅咧？即係啲劇本，即係又係 TVB 啦，係嘛？哇，傾盡呢個全台嘅全力係嘛？係嘛？又唔知耗資幾多少錢係嘛？但个剧本是空荡的、即是啲心空计之类啦，系嘛，即系嗰啲咁啦，系咯，即系嗰只 feel 咯，我哋觉得有少少，系啊，咁原来荷里活而家都会咁样嘅，系咯，系啦，咁唔通佢又揾咗内地资金？ 吓、唔系 啩？系好难讲啊，呢啲系唔出奇啊，嗰套阿 Rock 嗰套即系玩大厦嗰套都系啦，系嘛，其实系内地资金噶嘛，系啊。咁呢套會唔會係呢？咁我唔敢講啦，係啦，咁係你都唔知啦，係咪？ 我見到 IMDB 加得 3.1 分。 哇，咁高分啊，真係好高㗎啦，已經。我俾零啦，你俾我。我俾 零。而家有啲，而家有個藉口又話，因為內地資金又唔好睇喎。 我呢個香港嘅，美國唔會嘅。 即係唔好睇嘅，全入曬啦嘛，有內地資金喎。 唔好睇就因為係內地資金啊。 系啊， 系咯，个资金会影响套戏好唔好睇嘅， 唔知 道啊，即系其实呢套 Future World 系讲咩？就是、因为一带一路而发生嘅事系嘛，系嘛，一带一路嘅结果就搞到变咗咁啊， 系唔知 道、就变咗周围荒漠啊嘛，系嘛， 哦，都唔出奇嘅， 系嘛，咦，咁如果系，应该好多人涌去睇喎，黄丝戏喎呢度。 我香港冇得上， 冇 用， 唔會啦，唔會上啦呢套，係啦，即係呢套直情，唔好話唔香港唔會上啊，全世界啲戲院都唔會上嘅，唔知咩戲嚟嘅呢套係，咁大家揾啦，網上有得睇嘅， 都鬧啦。 唔係你可唔可以由第一分鐘睇到最後一分鐘唔飛咧？我都覺得你已經好叻嘅啦。 我係用， 我就唔得啦，我係咁飛，係啊，我不斷咁飛，係，我不斷咁飛，係啦，兩倍速、三倍速都唔掂啊！即是馬沙睇戲啊嘛，至少放三倍速咁。 冇啊，冇得教三倍速。 我冇嘅，我馬沙咪有個專用機係三倍速睇戲啊。 唔知啊，那個女機械人開頭好似咁試咁，喺度打一條友都吉親佢，跟住壞咗要條男主角拖住行足。 但之後又好勁喎， 之後突然間係咁嗌佢，叫佢做嘢，突然間失控反抗嗰時候，佢好勁啊，打曬啲人一個就。 即係佢醒覺之後就發揮咗自己嘅潛能咁樣，你當佢想表達。其實都唔知道想講乜嘅啫，同你睇完你都唉算啦，即係都係啲好，即係其實你論故事嗰陣渣過嗰啲咧 ，sci-fi 台嗰啲咁嘅嗰啲戲， 唔知表達乜，即係臨尾搞掂完之後，咪攬住條女咁樣坐電車走。 但係佢 budget 好大㗎，同大家講啊， 係， 即係照計你用呢個 budget 真係照計拍到一套，其實呢套都唔係 B 片嚟嘅。如果你呢套就你咁嘅 budget， 我個 budget 其實都已經係 A 片嚟嘅。A 片不值可以拍到 shit 片嘅質素㗎嘛，你明白 係。 冇關係㗎。係囉。你睇下嗰啲華麗咩辦公室係嘛，你上班族啊。係啦，你咪睇下囉。 即係 傾盡中國人所有台前幕後嘅人才出咗嚟喺度垃圾嚟㗎嘛。係咪唔得嘅咩，大家見得少咩，見得唔少啊。咁呢套即係但係平時呢西片好少嘅，好少發生嘅。咁亦都有時就算有呢都係有少少濕疹嘅啫，即係例如阿肥佬就都係例子嚟嘅。咁佢唔係話佢 hea 㗎嘛，佢係即係佢就調轉係做得太多㗎嘛。即係你見到其實佢係用心嘅，但係即係佢可能用錯位啫。 做咗無謂嘢囉。 做咗啲唔係啦，無謂嘥咗落啲無謂嘅地方。咁但係你睇呢套嘩，佢有冇諗過個故仔㗎，你明覺得大佬。佢咪兩日起貨嗰啲嘢嚟㗎，咁嘅拍到。 即係我覺得佢個主線都唔知道想講乜，即係你話如果係講個女機械人嘅話，咁你咪集中講個女機械人囉，咁關 係又唔係㗎喎， 關個王子咩事呢，咁你講個王子係去搵藥，咁係呀，咁佢咪 有等乜有個女機械人呢， 係呀，咁佢咪搵咗藥返嚟囉，咁又點呢，佢又唔覺得佢有啲咩成長過呀之類，或者變勁咗呀，唔係好覺㗎，咁就係佢就去咗嗰度，咁攞咗藥返嚟咁囉，咁但係係囉，到底個故仔係想講咩 呢，咁你可以話 Mac 都冇嘢講嘅，但係人哋營造咗一段好精彩嘅即係戰鬥㗎嘛。 同埋佢有個氣氛你真係覺得啊，喺嗰個年 係咪 係囉，喺嗰個年代嘅話咁樣啊，應該真係係會打為啲 即係你 Mac 就係好出色，就係其實你當溝片睇嘅啫，但係咁佢但係佢都真係捏低咗嗰個即係嗰班咁嘅惡黨啊，咁你睇完都覺得好過癮嘅，即係佢即係你當好似哥布拉咁嘅，即係佢去咗個地方就掃低人哋嗰度一個地方咁啊嘛，咁冇嘅，你話有咩講，咁先至幫都冇嘢講嘅，咪每次破一個黨咯，係咪？係咯，咁但係咁都係有嘢講啊，都唔係冇嘢講啊， 好靚噶嘛呢套， 好靚， 呢套真係冇咁滯啊，可以去到 嚇。唔係啊，咁唔係，咁呢套啲衫嗰啲嘢都有嘅。係。但問題係即係佢都係抄咋嘛，咁咪抄咪咩細點佢咪點囉。 係 啊。冇嘢。係囉。佢照抄咋嘛，咁我又唔覺得佢有啲咩好獨特嘅嘢囉，做唔到囉。咁至於嗰個所謂女主角嗰個女機械人，咁你睇你鍾唔鍾意啦，咁就都 model 嚟㗎好似都。係囉。 但係佢由頭到尾都好似冇表情咁喎。 吓、啊，咁女机人嚟噶嘛？ 系，咁但系你呢套嘢就系讲到佢好似啊后屘有咁样，咁我都唔觉佢后屘有咁。 系咯，嗱，即系 Terminator 其实系咪冇表情嘅咧？其实 系 有嘅。 系咯，佢好似 其实 Terminator 系有表情嘅，即系嗱，你就算成日好恶咁嘅样，但系佢系咪代表佢冇表情咧？其实佢系有啲好细微嘅。表情㗎喎，佢唔係冇表情，佢唔係木咁樣硬咗咁膠面咁㗎喎。 同埋你會 咁但呢度就幾膠啦，呢度幾膠啦。冇嘅地冇任何嘅描寫去噏嘅。佢所有啲咩感情嘢去講㗎，佢咪做出嚟㗎。係 啦 係啦。唉大佬你死唔死呀、啊、 就算我見到佢同嗰個整機女喺度搞 less， 我都唔覺得有咩嘢做咩呢。 講神交啊！唉、哎，总之唔好睇啦，系、哎，总之你得嗰条女啊，净系得大后背全裸咯，系咯，前边啊冇露个点噶， 咁、那個大後背靚唔靚啊？咁樣嗱，那個身形得唔得？其實我講個身形都唔好睇。 阿 Mia 又 即系 Mia 唔好啦，呢度佢已经老到有啲雪糕女花咁啦，佢已经。 唔系，但系咁。 即系佢升嘅角色唔再系以前嗰、那个，即系嗰啲啊，佢系有啲老钳婆咁啊，有啲吓。 系。 呢度系啊。 咁但 系变咗嗰啲啊，即系老钳婆坏人嚟噶，佢系敌人嚟噶，今次呢个雪院要打佢啊。佢最好睇啊！咁你可以咁讲嘅，即系起码佢有翻啲。狂气啊！啲咁嘅感觉咯，吓喺嗰个世界，你觉得佢系大家姐 啊, 啊， 即系控制成班男人咁去打你，咁都佢有说服力少少咯，都好过 James Franco 好多啊。 系啊 ，James Franco 你话佢系另一个部落嘅头啊嘛，算唔算？ 都算系嘅，不过 咁你信唔信服咧？系咯，咁唔系好得咯，我觉得唔似咯，完全你唔觉得佢可以即系可以压到场咯，系咯。系，总之呢套唔使讲咁多嘅，你一句讲晒垃圾。我仲介绍佢哋睇，我冇介绍佢睇嘅，即系我话俾你听有套咁嘅嘢。OK， 你自己想舐一舐嘢咧，咁你就自己搵嚟睇下。喂，你想观摩下？喂，好大笔食，好多星做都可以系垃圾咩？荷里活就系咁吓，即系而家呢种咁嘅，即系好差嘅呢种中国人式嘅制作方式，而家都蔓延到去即系荷里活啦。 咁 大家即管去鉴赏一下 ，OK？ 嗱，快啲要讲另一套啊！呢度仲冇嘢讲。 冇啦，唔怕奶嘢就睇啦。 一咁垃圾，我觉得大家都唔吓，唔系啊，唔系唔怕奶嘢，你就系你要奶嘢就睇啊。吓、啊，即系你想即管睇下咩回事啊嘛？有时唔系话奶唔奶嘢嘅，喂，嗰、那个咁差，即系可以几差咧？咁你想知道，你咪睇下咯，系咪？即系可以好差嘅，即系差过你可以想象咁差嘅。但呢套系大制作嚟嘅，我覺得系大啊，冇啊，唔系烂嘅。你话呢啲咩攞镜嗰样嘢，佢又唔系话 cheap 嘅，人又好多嘅。咁又佢有冇搭景？佢有啊。虽然你话我觉得佢好似走咗去沙滩拍咁，但系佢嗰度又有鸡豆又有剩噶嘛，即系佢唔系冇景喎，佢好多室外景 嘅。有波睇嘅，有波睇嘅。 佢唔系走咗去浅水湾咁啊拍嘅。但我感觉佢真系搵个沙滩嘅咋，嗰度你完全唔觉得系荒漠嚟嘅。系，我覺得佢哋喺嗰度都不知幾爽啊！我完全感覺唔到嗰種咧絲綢之路嗰只 feel 冇嘅，冇嘅，做唔到嘅嚇。咁啊，所以咪就係呢一切令到即係、就是、我覺得喂有冇搞錯啊咁樣咯。好啦，咁啊講完咪講完，快啲講埋另外一套啊。 Okay. 嗯，好。另外一套叫乜？ 喪屍出籠，屍殺血路。 喪屍出籠。有冇原本个名噶？ Day of the Death， Bloodline。 哦。哦 ，OK， 即系丧尸片开宗明义，咦？咁应该 OK 啊，系咪？ 系。 咁呢套香港上噶喎，咁头先佢数榜冇数嘅，冇数过。 数漏咗， 系。 数漏咗啊！咁我而家快啲补翻啦，喂！咁头先我问咗咩新戏冇讲喎？呢度第几位啊？而家系 33啊。 又要 咩话？ 33位。 33 系啦， 咁33系尾位咩？ 都未到，尾位系42。 哇，有咁多戏咩？ 有好多一场两场咁咯吓。 咁33到底佢有几多场同埋咩戏院做咧？呢套咁嘅神嘢？ 两场嘅系有， 系 啦。系 边间戏院 ？UA Mega Box。 哦，咁样咩时间做到咧？两场嘅有冇讲？ 等我睇睇先啊！一场就系晏昼一点， 早场 唔系，都 晏昼一点 一点零啦。咁另外第二场就系9:50夜晚。 吓、啊，哦，即系都系啲即系比较冇人睇嘅场次就俾佢啦，系咪？ 同埋都系细院嚟嘅， 即系大晏昼冇理由去一点几唔去食饭啦，系咪？ 咦，佢个细院唔系普通细院、啊。系得呢个50个位都冇喎。 吓，系咪嗰啲好靓嗰啲 director 级啊？你讲 唔系咯？ 啊，即系超级家庭影院啊嘛！你讲呢啲系好啦，咁啊，呢套其实一样啊，网有得睇啊，系 OK， 咁大家可以上网揾啦吓。咁、啊、其实上网揾系应该揾乜嘢嘅咧？佢咪唔系咁叫嘅，好似系嘛？ 上网我唔记得咗上网系叫咩名喎呢个？ 系咁你咪睇下咯，有写噶吓，佢、啊、有写翻个名噶，大佬吓。 我叫咩啊？咩生人末日啊？系咪呢个啊？ 咩啊？ 生人末日 叫咩？生人末日啊？哦，系咪呢个啊？ 系咯，应该系呢个啦。 啊，点解系生人呢？人哋明明系 day of death 噶。Day of Death 噶， 就唔知啊。 唔系叫丧尸出笼血脉啊。 唔系咁呢？ 唔系丧尸出笼嗰个系香港个名啫。我意思即系如果上网揾嚟睇啊，叫做乜嘢啊？中文，即系你揾嗰啲系有字幕版有中文名噶嘛？但 系 叫生人末日 嘅，系啊，都系丧尸。 我都就咁揾丧尸出笼都有噶啦。OK， 好，好啦，咁应该好嘢啊！丧尸片系嘛？即系有几难睇啊？咁样喂，咁啊，大家真系要讲系有几难睇啊！啫。 唔系佢去翻嗰啲好早期嗰啲好 cheap 嗰啲丧尸片嗰啲质素， 吓，即系翻翻嗰啲咧，啲人胶面具咁滞嗰啲啊， 嗯， 少少搽一啲嘢个面咁样嗰啲啊， 即系生化寿司咁滞啊嘛， 咁 样， 好少少嘅， 生化寿司仲好少少啊， 唔系 我好过生化寿司少少， 好过生化寿司少少嘅， 系，咁样，咁啊讲下啦，喂，讲下呢、這个。 吓、啊，咁都系好似有天人响，即系有个地方闩埋个闸，咁佢响入边住，咁样叫做喺末日中仲可以生活咁咯。咁开头咪话好似唔知边有病， 佢系一个军部嚟噶，即系有啲崩卡咁样啦。OK， 系。 咁啊，但系佢一路又有研究紧，有冇啲解药咁嘅类似吓咁啦。 跟住又话唔知有人有病，细路女有病，咁咪出去攞药，咁啊有两架军车咁样咪开落去，跟住又去到咁又有啲人死咁样攞翻药翻嚟咁样嗰啲啊，系啊，做嗰个 mission 咁又好似猪队友咁，我成日觉得好似好多。 哦，咁呢度又唔止普通猪队友啊，系全部都系猪队友嚟啊！咁佢一开始有讲话嗰个女主角咧就。俾個壞人啦、啊、咁就爭啲想強姦佢咁啦，啲痴情嘅變態 fans 嗰啲咁啦，咁之後後屘嗰條友就喺嗰、那個殮房嗰度俾喪屍咬咗，咁但係後屘好重要嘅呢、這個人嚇，佢、啊、變咗喪屍之後都好似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佢撈咗啲熱血喪男咁樣落去嘅。咁但係呢佢呢個就係變態， 即係你解返清楚先，即係佢係有人嘅意識嘅喪屍， 係啊， 咁 就 咁所以佢就喺佢身上呢就去研究返一啲血清咁嘅嘢嘅， 係， 嗯， 咁同埋呢 咁但係馬仔就話啦，即係其實就算有血清咁就點呢，咁你叫呢個喪屍襲擊唔係一個唔係沙士呀嘛，即係唔係話就係舐嘢咁樣嘛，佢係會襲擊你，襲擊到咩程度呢，馬仔講 吓、啊，因为佢嗰度啲丧尸冲埋去，系咁咬啲人，同埋系咁扯咧，啲肠啊跌晒出嚟啊，条颈咬到爆晒咁出晒血，即刻断气嗰只咧，就算佢疫苗医咗之后，我都死咗，都有咩用嘅？ 哦， 唔系佢反而变咗丧尸唔死啊嘛， 系啊，系都死咗啊，本身如果有疫苗， 如果一个人系俾人咬到咁样而变咗丧尸嘅话，你将佢变翻人会发生咩事啊？ 咁佢死咗咯， 即系等于你将个死士而家死士啊，俾人咬开两截，跟住你即刻同佢戴个颈箍，等佢冇出嚟，你会发生咩事啊？ 即刻死， 咪即刻死啦，系嘛？ 佢仲要讲临尾嗰阵时，仲要话研究到啲疫苗出嚟，跟住话唔使再响恐怖，即系响个惊慌度生活，好似觉得会有曙光咁，我觉得唔系咯。 唔系 即系佢可能呢个你可以话咧，佢即系唔会再系继续有，但系咧你都要打咗而家有嗰啲先嘅吓，你就唔系可以令到街嗰班丧尸变翻人就唔得噶啦吓，即系似乎吓。 但系佢觉得好似有疫苗可以救得到啲好。 系你觉唔觉得佢个古仔又用个脑啊？系你 觉得你 睇咧个 危机都唔系 算吧？ 佢哋啲危机都唔系丧尸。咬到之后变系俾啲丧尸咬死，好似咁嘅 样。唔系，我觉得啲危机系因为嗰啲队友吓、啊，个个都傻下傻下咁样，搞到吓冇、啊、事都变有事。 啊，其实冇错啊，即系你其实喺正常情况之下咧，意外啊、天灾咧系总会发生嘅。其实你最大问题就系你班人蠢啊嘛， 人類咁咧就冇冇藥醫啊嘛，大家冇聽過啊？即係你唔能夠研究一個血清或者一個解藥去解蠢噶嘛？嚇嚇！咁如果佢要係蠢嘅，喂，佢自己都可以整死自己噶啦，唔好喪屍都關咩事啊？係嘛？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嗰啲未來世界，就好似我哋之前講過某一套電影啊，佢咪講啲人未來好蠢噶嘛？嚇、啊，好簡單嘅數都唔識計啊！嗰套叫乜鬼我又唔记得咗啦。阿马仔话好正㗎啦。 蠢蛋进化论喎、 啊。蠢蛋进化论冇错啊。係啲人自己蠢而令到世界末日啦嘛，唔使有任何嘢㗎。係。係咪即係呢个世界淘汰晒啲聪明人就剩返啲蠢人係咪劣币驱逐良币最最后发生咩事咪成个世界都系蠢人囉。 嗯。 冇嘢㗎。咁蠢人仲能全部都係蠢人嘅，就係咪可以生存落去咁？唔知啊，即係你總有一日會死嘅，係咯，即係你之前建立嘅好多系統嗰嘢崩潰之後，你咪唔得咯，嚇，冇嘢嘅。 莫泰臨尾嗰度佢開咗個閘，啲喪屍衝入嚟，點解係咁追佢嚟咬？但係開個細路女，但係個女主角又唔咬，俾佢走出都得嘅，仲未 嚇， 係唔知啊，佢。因为佢系啲蠢人变成嘅丧尸嘛，所以啲丧尸都系蠢噶嘛，你唔好唔记得。嗰啲丧尸系比一般嘅丧尸蠢啊。 系。 吓、啊、平时啲丧尸有脑，系平时啲丧尸都冇乜噶啦，但系佢都识追住啲人噶嘛。 佢嗰个最好笑系啱啱女主角同我就咧向佢哋个方向跑，佢反而唔理佢，佢系咁冲入嚟系对付其他人 嘅喎，系咪嗰两个女咗同个细路女个身臭到仲臭过啲尸啊？所以佢以为佢系死尸，冇理佢啊。 咁样 系咯， 唔系，但系佢见到即系正常啲人系见到佢哋走，唔会向佢哋冲过去，佢冲过去嗰啲以为唔系人嚟噶，我啲对当。 记得递起个格拉底啊，见咗丧尸 啊，有臭狐啱佢啦， 搵两条女顶住，喂，举只手啊嘛，即系好似吴君如啊嘛。 唔知啊， 耳梦啊，举起手做咩？哇！你个臭狐顶住佢哋啊，啊，仲臭啊！佢啲尸臭，因为佢啲丧尸直情个鼻都冇咗反应啊，臭到，系嘛？ 咁咩？ 闻到都感觉到都系走开佢哋， 咪太臭啊！系走开啲丧尸咯啊，臭到啊！啲丧尸死都闻到直成毙命啊！抌咗两条女出去就系丧尸最大嘅武器啊，对付丧尸啊！ 唔知道啊，跟住我都系咁咯，我觉得即系冇乜高潮位啊，套嘢又 阿无名啊，系嘛？ 有冇乜高潮位？ 嗰时嗰度无名叫乜鬼嘢啊？即系俾树本呈现嗰个 咧。卡巴拉， 系卡巴拉，卡巴罗型，系嘛？其实佢冇乜超能力嘅，原来就系个臭狐够臭啫，进化咗，系嘛？系令到啲丧尸嘅啲嗅觉都失效啊，令到啊，同埋臭死佢哋啊！简直是杀虫水啊！对丧尸嚟讲，只要佢行到边啲丧尸就攞低啊！自动杀死佢哋都唔使打嘅，记得第一个格拉底就得啦。 咁我咸湿佬变咗只丧尸都系成程喺度都系系咁喉住个女主角 喺度咸湿 咯， 系咯，即系以往咧呢个角色就应该变咗做主角嘅，变咗超人嘅，即系变咗做呢、這个诶。即係嗰時嗰隻乜鬼咧？嗰只地拖怪咧，嗰叫咩？ 地拖怪， 嗰只叫咩？托色咩鬼嘢話 ？Adventure， 托色 Adventure 即嗰、那個有隻乸度變咗 K 型人嘅嗰只嘢。我覺得嗰條友應該變咗嗰啲咯，跟住佢即係誓要保護呢個女仔嘅咯，即係唔知點變咗喪屍就，其實佢反而變咗啲人28隻好忠心嘅。 哦，係啊，係啊，唔 係應該變咗咁樣好睇啲咩？即系佢生前就好衰，即系咸湿佬嚟嘅。但系佢之后得翻一个意识，就系要保护呢条女嘛。咁保护女同埋会听个命令嘛。咦，咁咪得咯？咁咪变得好丧尸咯？咪指挥佢，喂，同佢打咁。佢都好大只噶喎，嗰条友。 哦， 系。O K， 我谂佢身形都成个科怪人咁喎。咁照计佢可以焚低其他丧尸都正常啦。咁你咪所以不如讲佢系一个咁嘅存在咪算咯，系嘛？咁好睇啲，但呢度佢依然係一个敌国咁样，咁咪嘥晒囉，我觉得。 仲要讲到 係一个 咸 湿佬 㗎。 吓吓 仲要搞。 依然係一个咸湿佬啊。 咪依然係咸湿佬唔紧要㗎。係。嗰度咪讲同个女主角有啲奇怪嘅恋情㗎嘛，个女主角有恋尸㗎咁得唔得啊。 恋尸癖嘅，咁咪 OK 咯，系嘛？佢人嗰阵就唔中意佢，但系佢变咗尸又唔同喎，有另一种癖好咁就咩？佢又觉得佢好有魅力喎，系嘛？变成咗一只好似科学怪人咁嘅嘢嘅就，啊，即系咁好唔好睇啲咧？ 正常应该系 咯，一个丧尸版嘅铁人廿八咁都 OK 啊，即系起码都有条桥可以玩啦，啊，吓。咁既然佢呢度佢都变成咗佢哋要解破，系嘛？要解破成件事嘅咁，即系嗰啲咁嘅咁重要，咁你不如当埋佢系即系自己有咁样讲会唔会好睇啲啊？ 佢要做到好似个危机咁啊！佢系想 做到个危机咁， 佢又可以点样咧？佢又系解药，但系你又唔可但系佢又威胁紧你咁样。 咁你初号机都系个危机嚟噶， 系 即系个危机可以存在喺个超人身上噶嘛？即系佢有暴走嘅呢个即系呢个可能啫嘛。咁佢唔需要佢系 100% 系一个敌国嚟噶。即系个危机啊，就系要发生喺个主角度先好睇啊。即系你唔知佢几时失控啊嘛。但系佢唔失控咧，真系 friend 嚟嘅。咁唔系咁好睇啲咩？咁如果佢 100% 系一个敌对咁，咁冇睇啫。唔得咧，总之我觉得，唉，你由 character 到咩啲塑造渣到，喂，翻去重新学过点样写剧本先出嚟拍戏啦，系。 其实佢中意嗰个男主角反而仲猪队友啲噶嘛，咁我想。 哇，嗰条友，大佬咪 仲蠢嗰只丧尸啊嘛，咁啊。 低能院出嚟啊，大佬，唉，即系嗰啲叫人肉丧尸。 仲蠢过我，我 其实佢老系啲智慧咧，丧尸同人类调转咗噶嘛。 最聪明咪嗰个咸湿老丧尸咯， 啊系嗰个直情好聪明系咯， 系咯， 系 有识得匿埋，有识得扮嘢，有识得偷嘢。 咪佢直情话佢冇影响到佢个人个，咪所以佢先系个解药啊嘛。即系其实佢话嗰啲病毒都冇影响到佢个人噶嘛，个人嘅佢就系佢嚟噶嘛。佢点解有咗啲丧尸嘅能力啫嘛？咁啊真系超人啦，系嘛？ 系啊， 系咯，系咯，咁唔系啊？咁好睇喎，本来应该好睇喎，系咯。有个丧尸嘅超人咁唔好睇啲咩？点解佢系坏人嚟嘅？系咯， 唔知啊。 系咯，点解要咁样讲咧？即系全部都用咗啲最差嘅嘢去做噶呢套戏。 个男主角有似弱智有少少咁样。 咩有少少似啫？直情系啊， 同埋有少少咩？系咪精神有啲问题？好似有少自闭定咩？我咁觉得好似。 知啊，呢睇落去都唔方正常啊。唔係個樣係靚靚仔仔嘅，但係低 B 嘅， 唔知啊，佢好似喺佢個哥面前好似懦夫咁嘅，我成日覺得 懦夫咁簡單啊， 唔知啊， 糯米嚟嘅佢淨係啊，咁 anyway 啦，咁啊糯米就自喪屍啦，係咯，自殭屍啦，係咯，嚇，都冇得講嘅呢啲嚇，咁同埋佢最差咧就開頭咧倒敍翻未有事發生嗰晚啊。哇！嗰晚嗰個拍出嚟成渣過嗰啲，即係嗰啲電視劇嗰啲噶，真係 唔知做。 哇！完全都唔知佢做乜，突然間發生嘅，跟住成個佢哋嗰個地方，其實佢做乜鬼慶祝緊乜鬼嘢嘅咧？佢度係 唔知喎。 即係佢好似係一個慶祝會定乜鬼咁啊？跟住開始有人咬咬又再變，係啊係啊，跟住好快就已經成場啲人變曬喪屍啦咁。哇！嗰度個表達簡直～即系而家你拍到电视剧都唔会咁流啊， 系 啊，即系佢又想象咗少少又，哎呀，以为 Walking Dead 定咩，但系又唔系啊，咩嚟？我冇搞错啊！哇，今时今日拍丧尸拍到70年代咁嘅 feel， 真系犀利啊！真系。 另外有少少讲，如果你睇 Walking Dead， 好似阿男主角做埋下一季。就唔做啦嘛。 唔系 Walking Dead 都玩唔到落去，唔系男主角唔做。是 Walking Dead 本身就要接你讲的是 有机会啦，而家啲人估紧啦。 咩有机会咩？唔系直情系咩？ 唔知啊，佢依家话下一季男主角做6集啫，好似话 系嘛？ 系啊，跟住就退出啊嘛。咁话阿神箭手做正主角嘛，佢哋想 吓 系啊， 咁、 啊、 样 系啊。不过我唔知之后发生咩，跟住另外啊。韓國仔的老婆啊 Maggie 都好似話出好少集數，因為佢好似話接咗第二套美劇做啊，所以佢分身唔到，因為佢好似話唔滿意個薪金，即係個片酬比 K 其他啲男演員 又係啲 Me Too 啦，又係 Me Too 問題啦。 係啊，跟住話又係想走咁啊，講到咁應該好快就接噶啦。如果咁樣 Walking Dead 應該就 咁樣 係啊。 咁我以為未咩？我以為接咗啦，已經決定咗。 因為佢就算佢之前話少咗唔知幾多四成定咩，即係最少多人睇，但佢都比其他嗰啲劇多。係啊。 所以都仲有個價值， 係咯、啊， 咁、嗯、如果再冇埋呢啲主角陣咧，就死得啦，係咪？ 係啊，佢走曬啊，啲人差唔多死曬，唔知真係死曬啊，真係。 嗯， 係啊， 咁樣。 冇啊，佢之前主角個仔漫畫版都未死，佢呢度都整死埋佢啦，已經。 咁即係點咧？咁啊，黑妹仲喺咩度咧？定黑妹而家走咗去拍黑豹，唔得人拍啦，已經。 哦，咁唔係好似仲喺度嘅，好似。 咁啊，即係得翻日本刀黑妹啊，同阿戰佬就兩個打曬啦，係咪？ 吓、啊，应该系话我唔记得错啦，佢奖几多？啲人 咁样好，咁啊再睇啦，系咯，即系丧尸呢个题材系咪真系要玩到烂，玩到唔可以再玩，即系大家只肯收手嘅咧？ 都有机会系咁。 嗯嗯，即系而家有几套都系以丧尸为题噶嘛，即系另外一套就系嗰套咩 ？I am zombie 系嘛？ 系啊，但好似唔知完未啊！但系佢讲讲下讲第二样嘢， 系啊，都唔系讲嗰啲嘢噶啦，而家讲到变咗个，即系变咗佢而家系丧尸版嘅，似嗰啲吸血僵尸，即系嗰啲吸血僵尸咪变晒黑社会啊！你睇而家嗰啲现代嗰啲，其实佢就变咗系丧尸，系黑社会咯，系嘛？ 唔系，同埋政府咯，佢讲佢话咩自治区嗰度系啲丧尸要控制啲人，话如果唔系佢哋会俾。即其他地方话咩石核弹炸咗佢呢个地方嘛， 佢嗰个设定入边啲丧尸系正常智慧嘅，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平时谂丧尸咁嘅，系冇嘅，即系你当佢似 Mutant 多啲嘅啫。 佢变咗系要食人脑咯， 吓，但系佢系有，仲系有思想嘅， 系啊， 完全正常嘅思想吓， 照翻工嘅。 咁你就当佢系好似变咗另一个种族咁样嘅啫，同人类唔同嘅种族咁嘅啫， 系啊，要食脑咁嘅种族咯， 啊。咪即係嗰個種族比較特別啲，就唔食飯就食腦咁啦，係 咯。係咯，要食腦，如果唔係就餓到攤腰會死或者失控咁 啊。即係呢個同韓國人要食 kimchi 一樣嘅啫，係啊。 即係變曬第二啲嘢嘅，而家講到係。 其實即係總之另一個種族咧，其實都係人嚟嘅啫。你當其實如果咁講，係 都係。 嗱，啲警員亦都有喪屍嘅，係咪喪屍警員嘅？ 唔係佢就係變咗係個成個。成个 team 佢哋做嘢都系丧尸嘅咁嘅啫， 系啊，即系总之丧尸你唔好用平时谂系嗰啲，即系其实佢都系人咁嘅啫。OK， 一个女主角就系咁噶嘛，就系丧尸嚟嘅，但系佢都系人咁嘅啫嘛。 系啊， 嗯，系咁 anyway 啦，咁我唔知啦，系咁啊，再玩烂啲 ，OK， 再玩烂啲，玩到以后都唔想再睇丧尸为止 ，OK。 斋系咁，即系啲咬人啲丧尸，啲人觉得咗厌啊，咁佢成。將佢變咗第二樣嘢啊！而家 咪咁變咗第二樣嘢，仲係咪喪屍啊？ 係咯，就是、掛咗個名咯。 因為其實吸血鬼咧都玩爛咗噶啦，即係有一排真係好多啊，係啊，即係可能真係吹 like 嘅成功啊，多得好緊要啊！你而家真係搞冇曬啦，真係唔頂唔順啊！啲人已經睇到係 too much。 嗰陣時嗰啲咩吸血鬼嘅咩日記嗰啲啊， 係好多。 好多系啊， 因为已经将吸血鬼扭曲到咧，日头啊日光日白，所以出嚟行街啊。其实饮唔饮血，饮血都系只系一种兴趣同呢个嗜好啦，同饮红酒差唔多嘅啫。即系其实饮茄汁同红酒都可以代替嘅。咁你仲想唔想睇？ 变咗而家佢整咗啦，而家系变咗要贵啲贵族好似啲 唔系，其实 啲家族斗争咁 简单就系、是、其实佢哋只系同 Milton 系一样嘅，即系佢只系同常人有啲唔同嘅能力。佢就冇咗嗰個變成嗰樣嘢嘅壞處嘅，即係有好處就冇壞處嘅。 佢飲果汁喎，咁樣就係當血都飲果汁。 啲蒙面超人一樣啫嘛，以前咧要等佢交換噶嘛，即係變成改造人啊，唔知有咩唔好啊。其實佢又冇講啊，但係佢起碼嗰啲主角就唔中意自己俾人改造嘅。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外掛一個腰帶就變成蒙面超人，即係你冇代價嘅。OK。咁亦都冇一個壞處嘅變成嗰樣嘢，咁而家變咗你可做殭屍幾好啊？又長生不老，又靚仔又剩，係咪？冇壞處嘅喎，嚇！朝頭早冇話唔出得街啊，朝頭早出街，佢個身會發光添啊， 可以鑽石咁啊！ 係啊，咁所以佢就因為咁，你會 知道佢系唔系人，所以佢就唔朝头早，咗佢唔系怕太阳啊。 佢搞笑嗰套反而话有缺点喎、啊，反而 搞笑嗰套反而话有缺点。 系啊， 我正讲搞笑嗰套吹拉。 系啊， 有咩缺点啊？ 佢好似话个屁股啲皮冧晒定咩？我唔记得咗先 啦。咁嗰啲佢攞嚟搞笑啫， 攞嚟搞笑 嘅。系咯、啊。咁即係只有好處冇壞處嘅，變成殭屍或者變成喪屍咁，唉，咁你睇唔睇啊？你講 Milton 啊，你都唔會啦，你講 X-Men 都唔會啦，係咪？即係其實佢每一樣嘢都係佢有嘅呢樣嘢就會有另一啲問題啊，咁係咪？係咯， 係啊， 唔係即係其實因為其實古仔就因為有衝突啊嘛，有衝突先有故事啊嘛，咁其實你 perfect 嘅，係咯。人人都想变成僵尸啦、啊，如果系咁，如果变成僵尸系咁正嘅话， 系咯， 更加超越，系一个超越人类嘅一个存在嚟嘅。其实如果系咁，系咯， 系就讲到咁有型啊嘛，讲到 仲要有型啊，系 系 啊，沟晒啲女咁样，点解唔做啫？系嘛，明明人嗰种好样衰啊，咬俾人咬咗变咗僵尸就变得好靓仔啊！ 看都会 系嘛？ 如果系个肥佬啊，咬完一变晒六嚿腹肌啊！ 如果系肥佬啊，咬完变靓仔啊！ 系 咯，即原来阿 Brad Pitt 啊 Tom Cruise 嗰班友仔人嗰阵好唔靓仔啊！变咗僵尸就先变咁靓仔啊！即嗰个咩 Interview with Vampire 啊嘛！即系佢俾个记者睇下以前幅相，吓呢个你嚟嘅咩？咁系啊，我人嗰阵系咁嘅样啊。嗱，变咗僵尸几靓仔噶嘛？即系传销嚟啊！原来僵尸系嘛？ 美容啊，其实 美容卖血啊，大佬一支支血咁卖啊！快啲参加啊！呢个吓系咯 ，Dracula 集团啊，系咯吓。即系我哋不嬲形容传销就有吸血鬼游戏啊嘛，就系、是、你咬。即等于你咬咗人，人哋又变僵尸啊，你咬其他人，其他人咪加入咗你个传销咯，系嘛？其实原来唔系，佢直情系传销嚟嘅僵尸，系嘛？即拍翻套一笨吓。咁、啊、而僵尸本身个制度亦都系非常层压式嘅吓、啊，即有上线嘅每一个都，你明唔明？咁、啊、最大嗰个上线咪就系真祖啊嘛？系咪？其实好似一间传销公司咧，系咯？即佢你与其话就系黑社会俾人挂，就系间传销公司咧，好嘛？呢、這个咁嘅新啲啊，呢、這个僵尸又普查，未拍过啊，谂谂佢啊 ，OK， 咪其实真系烂咗噶啦，大佬吓、啊，即系唔好咁啦，系咯，即系佢都企图又想玩埋科学怪人啦、啊、狼人啦、啊，吓、啊，其实妈咪啊咁嘅，系，咁得唔得？你觉得得唔得？唔得咯，系咯，即系而家连个 Dark Universe 啊都玩借埋啊。我就唔係好覺得佢真係會拍落去囉。咩安祖蓮娜做咩科學怪人老婆呀呢啲咁你覺得真係會開係囉。 做緊黑魔猴喎而家反而。係 囉係囉。 咩呀黑魔猴再拍呀 第二集喎、啊。 竟然 係 呀。咁、咁有冇搵返嗰個虎田馬克頓做返佢細個再。 咁我唔知道。 應該唔會再影細個啩。 都换咗第二个做啦，搞我老公噶嘛？啊，都唔系啊，佢一离咗婚就冇乜所谓啊， 冇啊，系 直情搵翻佢添啊，专登搵翻佢翻嚟啊。吓，哦，即系黑魔后竟然有续集， 系啊， 系啊，拍紧 嚟、哦、真系冇谂过呢套翻嚟有续集啊。啊，哦，咁我知啊，咁啊唔系应该开嗰啲，咪即又系迪士尼嘅就，如果系咁讲，即系所有嘢迪士尼 win 晒， 系啊， 咪系啊。 即系开呢个黑暗系列，结果系迪士尼开啊嘛，即系整晒嗰啲咩黑魔猴啊，整晒嗰啲啊咩白雪公主嗰个黑心王啊，咁全部整个战队啊， 佢嗰个整啊可以， 佢又整个自杀特工队啊，全部系嗰啲童话入边嗰啲坏人啊，自己组队啊，原来呢班人都坏唔晒嘅系嘛，当童话世界受到威胁嗰阵，佢哋先系保护嗰个世界嘅人啊，即系啲白马王子啊嗰啲废噶嘛系嘛，冇用嘅嗰啲系。啊 ，Bill 都系 Bill 都，虽然都好打，但系都唔够劲啊！最劲都系嗰班女巫啊，嗰班坏人啊，呢班人先保护到童话嘅世界。你应该拍翻套咁啊？ 唔知啊，即系应该冇啊，我 呢个大 即倾尽成个迪士尼所有嘅坏蛋啊嘛，系嘛？ 咁我唔知啊，系。 系咯，咦？咁唐老鸭算唔算嘅咧？啊，唔系唐老鸭，系同一个叔啊，好孤寒噶嘛。 史高子啊， 系系，唔系同一个叔，系咪讲 嗰时我 都算坏人啊嘛？ 唔知，我最中意睇佢，因为喺啲钱度游水，我几过瘾，佢可以 系 啊，其他人系唔得噶，佢要喺个金库嗰啲， 佢个超能力就喺钱度游水啊嘛。 系咯，佢其余人系唔得，撞落去砰砰声入唔到去噶。 同埋佢咁有钱咧，佢仲唔系 Tony Stark？ 系 佢同阿黑魔后嚟讲系嘛？你哋劲啫，冇钱啊嘛。我有啊，我系成咁多个最有钱嗰个啊。 定系佢讲， 佢都顶翻对。 佢讲翻蝙蝠侠嗰句啊嘛，我嘅超能力就系有钱啊。 系 ，what's your superpower? I'm rich 噶嘛，咁样啊，系咯，有翻呢啲啊，连嗰啲公仔、嗰啲卡通人物都有埋啊，点解唔得啫？啊，点解唔得啫？咁啊，嗰只嘢咪 C C 咯，点解唔可以？ 系， 唔系我系好得个大佬呢套，系咯，喂，封神入边有冇敌人噶？都有噶系嘛？ 封神咪嗰个坏嗰个王子咯、 啊，吓、啊，总之所有嗰啲坏人出场啦，系咪变成队队啦， 咁要点样 拍呢套啊？ 唔系嗰阵时啊，唔系嗰阵时唔系真系拍嘅，嗰阵时系咩啊？呢、這个嗰只手机 game 啊，咪攞咗呢堆人嚟做一个 series。 哦，系咩？即已经玩过啦，嘅哦，咁啊，直情将变成一个真人版拍戏啦，应该原来都玩过，系咯，都唔争在啦。 不过嗰个其实佢只不过系用嚟即系嗰一 set 抽嘅嗰啲嘢就系都系 浪费咗啦。直情我觉得呢堆直情要自己整一个系列啊，好睇啊，即 系 黑魔后都得啦，咁其他点会唔得啫？吓，唔系你揾真人做啊，梗系唔系就咁卡通啦，真人做嘅，揾咗啲大星演嘅，仲要吓。咁你仲唔赢吓？咩Dark Universe嘥嘢啊！你边度够呢个费？ 系 迪士尼卖公主，仲卖埋班奸角啊！唔好嘥咗啊，大佬。 个迪士尼玩晒嗰边。 迪士尼玩晒啦，直情根本你其他啲你点谂你都唔够你谂嘅，唔系因为你揸住 I P 全部 out day 啊，大佬 out day 都唔紧要，佢都唔识玩，都唔识发挥， 佢都搵唔到个新桥系又 sell 到佢啲人嚟啊！啲人最大镬系。 嗯。 佢有嗰啲 IP 拎出嚟賣咧，但係佢唔識包裝嘅就 係啦，佢唔 仲係咁勾 啊，佢仲係咁，仲係好老土， 係 咯，你呢、這個你呢個阿半魚人即係黑狐妖，其實應該就變黃形水就啱啦，係 咯， 係要啊， 係咯，打到變蒙面超人亞馬遜咁仲唔得？ 咁樣 係上次有啊，第一個 咪咯，如果你覺得阿黃形水嗰隻嘢冇戰鬥力嘅，你真係覺得佢冇戰鬥力？ 好打得 啊！好打得啊，大佬，直情亚马逊以上啊，可以话。 唔系，台啲再生能力劲啊！如果应该正常乱枪扫射嗰啲咧，再生 佢 应该即刻打翻。 自己再生都唔系劲喎，佢可以令到人哋再生喎。 系啊， 先犀利喎！即系佢唔系治愈喎，唔系自己喎，佢可以令到其他人可以，哇，咁就劲啊！ 系 咯，咁就好劲啊！咁你喂，如果你其中一个已经系呢个，咁其他你唔识伤咩？你咪自己再諗下囉，咁呢個吸血僵尸會點，到底阿科學人會點，阿木乃伊會點，你要諗㗎嘛、啊、我幫你諗都得，咁你畀錢先得㗎，我無端端幫你諗咩，係咪係咪，即係其實你有咁大個電影 project， 就應該好好地諗下啦。 係。 係咪即係成日就係諗點樣搵啲大聲，搵個 Tom Cruise 又做個唔重要嘅角色，咁你做乜嘢啊，搞乜嘢啊？跟住个妈咪就坐歪嘅，咁样、 哦、 你到底卖咩噶？ 系下一集系其实想出妈咪喎。 系咯，系咯。咁你又要整个女嘅，咁你咪谂下咯。咁现代搵乜嘢去包住个妈咪咧？女卫生巾咯，系嘛？ 咁样 啱唔啱啊？嗯。即原來佢嘅能力就係控制啲衛生巾仲有液，咁咪唔會飛啊！ 哇！ 即咁樣達到你周身都係啊！ 係咯，媽咪 Captain 小翼咁啊之類啊嘛！ 亦冇啊，咁啊， 妈咪之翼年代记都得，咁啊，都系讲啲卫生巾嘅。 应该啊，离题离得好远啊。咁头先喺度丧尸， 冇边个离题啫，冇离题啊。即系话佢哋捉住嗰个嘢啊，都唔识发挥，唔识脱角嘅。咁你唉，有钱都唔识拍戏，咁你谂一谂啊，几可悲啊！你都揾到金主啊，好好地拍啦，你寫好多劇本啦。其實你諗好啲就唔係錢嘅問題嚟㗎嘛，係你諗都冇諗好個故仔，唉，算吧啦，即係兩套都係真係，即係一套係有錢嘅，咁呢套我諗係錢少啲拍呢套喪屍，但係哇，但係你錢少啲都高過一套港產片啦，咁㗎啲咩故仔嚟呀大佬？ 係囉，唔知咩事。 係咪同埋都冇新意，一套嘢都冇講過啲咩特別嘅嘢。咁你上次嗰套啊，講個靚妹嗰套呢，咁你都話哦，原來呢佢哋出世即係嗰抱一個胎嗰陣俾個媽俾喪屍咬，哦原來出世嗰班咁嘅細路呢，佢就可以保持到人嘅意識。咁起碼佢都講咗啲新嘅嘢出嚟啦，從呢班咁嘅細路，原來佢哋呢可以成為新嘅人類，即係其實新舊人類已經冇辦法生存落去㗎啦。咁而佢哋就係新嘅人類，咁呢個都新啲呀，最少呢樣嘢係咪，同埋佢講就係講個 Miss 帶住佢哋㗎嘛，即係一個人類 Miss 帶住一班喪屍學生嘅故事，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哦、又未睇過喎，係咪係咪，甚至上次話嗰度短片話個老豆為咗保護個 BB 女，咁自己整抽嘢喺前面吊住，等自己變成一喪屍後仲繼續行。喂，其實呢個本來都係一個好新嘅一個，我冇諗過喪屍可以講呢樣嘢，係咪，咁但係結果拍成長片叫又係垃圾嘅。 係。 都唔知點解會咁嘅，咁所以係算數嘅，真係冇都唔敢期待任何嘢，係。即係就算你再有咩 IP, 再啲咩 idea, 再啲乜，原來當你一變成一部電影嘅啫就死㗎喇。嗯。係。嗯。系啦，咁冇啦，冇嘢讲啦，咁但系大家系睇下啦，喺呢套又系喺网上已经有噶啦，系咯、 嗯， 好嘛，系咯，如果唔想入去戏院啊，网上揾下《丧尸出笼》系嘛，好，好，仲有冇？ 冇啦， 有冇补充马仔有冇？ 冇啊，我感觉上呢套《丧尸出笼》咧，佢嗰啲质素真系跌翻落去零几年嗰时嗰啲好鬼死黐。 咩啊？边有咁新啊？70年代系嘛？ 唔係零幾年嗰時仲有啲 哦，我知啦， 貼嘅嗰啲 十年代八成嗰啲雖然貼，但係好睇。 唔係我古仔好啲咯，嗰陣時有。 你就係講嗰啲，就係嗰啲咧，好垃圾嗰啲似係嘛？係 啊，即係啱零幾年嗰時有一紮好多喪屍片咧，跟住但係又係好鬼死貼咧， 即係唔係似70-80年代，因為70-80年代嗰啲喪屍片反而係好獨當一面嘅。 唔係佢嗰個是。反而係啲氣氛拍到咗，佢啲畫面同埋啲特效差咧，係、 啊、 反而佢而家呢套係似翻，係啊，而家反而似翻零幾年咧，好鬼死 cheap 嗰啲喪屍片。 即係嗰時都係啊，有一大堆好 cheap 喪屍片，佢似嗰啲啱唔啱？都係 啊， 都係。但係特技唔係喎，特技似70年代喎。 係呢度特技都再 cheap 埋喎。 特技又似70年代喎，但係個古仔又似嗰啲垃圾嗰啲喎。 係啊， 人哋垃圾嗰啲啊，啲特技都做得好啲嘅，係啊。唉，算数啊，真系算数啊，冇办法系。嗱，咁今日礼拜真系冇好嘢啊，冇办法系。我哋只可以讲今日礼拜做嘅嘢。OK， 咁啊，有冇补充？冇啦， 冇啦， 冇系咁多。 好。